天空走得太远，终于走得

小河，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这种告别是爱上的眼神，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时间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，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你恋爱上过的往事， 往事匆匆。

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，深深去爱你。 也许你听过李健版本的深情婉转，也许你听过王菲版本的纯粹空蒙，或者你又认为杨宗纬的温柔细腻很打动你。而我们现在听到的姚贝娜空灵深邃的声音渺渺袭来，由心底发出的那种感觉，让人觉得更加的把这首歌唱得有纠葛感了。有一部电影《同桌的你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，唤起了很多人青春的回忆。老狼演唱的《同桌的你》这样的版本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，有不少80后90后对这首歌有深深的感情。那后来呢，有一部电影也叫《同桌的你》，它的同名主题歌发布的时候呢，是由胡夏来演唱的。胡夏的声音呢是那种清澈的温暖的，很干净。那这个《同桌的你》呢，有带多一些青春的味道，和老狼相比少了些些的经历。不知道你喜欢哪个，究竟是出校门之后回头看恋恋不舍的感觉，还是感慨之后淡淡一笑的那种深情呢？听听胡夏版本《同桌的你》。 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，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，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看了你的日记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